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九集。没有更多的信息支撑，火葬场的谜团只能僵持在这儿。好在还有个阎罗待过的500弄香可供探查，不然神棍真是能活活憋死。 我已经让陆三明安排起来了，最早明天就可以过去，懒得跑的话也可以派那头的山户实地拍摄影像传过来。 这个必须得自己过去啊，我们的关注点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在他们眼里无关紧要的，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至关重要的，这必须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。哎呀，赶紧的赶紧的，这得赶紧回去收拾行李。 他还真是个急性子，说走就走。然而即便行李收拾好了，还不是得等到明天吗？孟千姿丝毫不觉得有赶紧的必要，他目送着神棍走远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起身。 那你去吗？ 听到江恋这问句，孟千姿本想回一句废话，眼珠子一转又改了口。 我就不去了。 事情涉及到段太婆，江恋不信他会置身事外，屈起手指神神叨叨地说道。 掐指一算，我觉得你还是 掐还掐，再掐折了你手指头。 江恋迅速把那只手藏进怀里。 你这人真是 哼。 孟千姿拖开椅子就往外走，皮痒的人好治，多打几顿就不痒了。才刚走到门口，江恋又叫他。 千姿。 回头看时，江恋还坐在原地没动，手里拿了颗巧克力。 哼，你这吃一颗抓一颗的，走了不带一颗？ 你自己留着吧。 那我帮你收着。 他低头撑开衣兜，拿着巧克力的手一松，那颗巧克力就掉了进去。理好兜口之后，还拿手拍了拍。 喂，那你下次想起来可要朝我要啊。 第二天一早，想着反正是要出发，江恋准备带着行李直接去餐厅吃饭，这样吃完了就不用折上来了。哪知一出门就看到孟千姿门口都是人，除了当值的陆三明在、新慈在，居然还有穿白大褂的，一看就是医生。江恋心里一怔，朝那边走过去。昨晚上陆三明设宴邀请孟千姿，据说出席的都是广西这头山户中的佼佼者，江恋是外人，不便掺和。神棍虽然是三重连办，但这种场合不适合他，因此他也没有受邀。 出什么事了吗？ 一进前就听到陆三明和新慈两个人都在自责。 怪我怪我，没考虑周到。 都是我不好，不该认着千姿胡吃的。 原来昨晚上宴席散得早，孟千姿兴头未尽，拽着新慈作陪逛夜市去了，而夜市小街一定少不了吃的。在山桂斋，孟千姿一日三餐都是有专人打理的，食材要用最好最新鲜的不说，还要控制食味，比如热不与凉同食，辣不和甜混吃。即便出门在外，有孟劲松看着也会让他节制，所以他这胃其实一路养来挺娇贵的。但新慈哪会有这意识，只求让孟千姿高兴，看什么买什么。孟千姿宴席过后，本就一肚子山珍海味打底了，一条街扫下来，又尝了什么螺蛳粉、桂花羹、糍粑、油茶、田螺酿，外加烧烤、冰茶。虽然每样都只是尝一两口，但夜市小食卫生本就堪忧，这样混七杂八堆进胃里，焉有不造反的？果然，到了下半夜，孟千姿的肠胃就闹开了，起身好几次，上吐下泻的。于是先把新慈喊来，新慈又联系了陆三明。陆三明一听孟助理刚走，自己就把大佬招待趴下了，这可怎么得了？于是又急急请来了医生。在场所有人都盯住了医生。 应该是跟昨晚吃坏了有关，引起了肠胃痉挛。大事呢没有， 就是得多休息好，多喝点热水，别再受凉了，肚子上贴个暖宝宝什么的会舒服一点。 千姿还说今天要出门呢，这不能去了吧？ 不能去，不能去，那肯定不能去，这山路又颠又绕的，万一颠出个什么来，大佬既然不舒服，哪怕只是感冒都应该当重症对待，万一有个好歹。 陆三明一瞥眼看到江恋就站在跟前，还朝他征询意见。 是吧？ 是，身体要紧。 这顿早饭江恋食不知味，心里挺矛盾的，又想孟千姿能去，又想他能好好休息，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头占上风。和他正相反，神棍倒是吃得不亦乐乎，频频离席，回来时手上必是端碗端盘，还不断安利他说道： 不错不错啊，哎，我说小恋恋，那里可以煎鸡蛋啊，还能煎双花呢。哎，小恋恋，那里有蔬菜沙拉，还有牛奶麦片，有水果切好的，壶都给你去了，还有酸奶呢。 哎，四五星级酒店不都是这样吗？早饭都是中西合璧的。 啊，是吗？我以前都没住过星。 神棍这一派纯真也怪可爱的。 江恋正想说什么，忽然看到孟千姿由陆三明他们陪着也进了餐厅，坐在靠角落的一张桌上。陆三明急吼吼地忙着去拿餐，新慈陪着孟千姿坐着，帮他把刀叉放齐，餐巾折起。江恋想了想，又起身去取餐，拿着空盘子偶遇陆三明。他朝陆三明手里的餐盘瞥了一眼，白粥蒸糕芋头都是极为清淡。江恋去跟他打招呼，说道： 吃这么少啊？ 不是，给孟小姐拿。 孟小姐怎么下来吃啊？不是该送餐上去吗？ 陆三明觉得这话顺耳又在理，于是当江恋是知音。 是啊，劝不住，非要去五百弄，我有什么法子？孟助理在还好，我这级别劝得住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做事难呐，下头的人做事难呐，这心也累。 怕那头等得烦，他连牢骚都不敢多发，急急端着餐盘去了。江恋拿着盘子站着，心情忽然大好，身后有人不耐烦地说： 哎，你取好了吗？ 你拿吧。 是挡着别人取餐了。江恋退开一步，很有礼貌地笑着，他把空盘子边沿抵在两掌之间，走开几步，很灵巧地耍了个翻花，四下看了看，没什么想吃的，又把盘子送回了原处。早饭之后如常出发，一共四辆车，为了让孟千姿能躺着去，还专门给他调了辆房车，新慈随车照应。 能舒服一程是一程，等到房车开不进去的地方，再让孟小姐换车也不迟。 五百弄乡位于桂西北，确切点说，广西四道湖它位于第二、第三道之间，从桂林过去满打满算也要接近一天的时间。山谱上看，五百弄乡斜往上走是凤凰山，斜往下去是镇龙山，这么个龙凤簇拥之地，居然山贫地瘠，是个被魔鬼诅咒的地方，着实让人嗟叹。江恋和神棍则随陆三明坐了头车，陆三明给他们做介绍： 除了五百弄，还有七百弄乡呢，人家七百弄是发展起来了，还申报了国家地质公园，五百弄不行，太偏了，要么说现在荒废了呢。70年代还有住户，九几年的时候最后一家搬离，你算算，荒了快30年了。一到晚上，黑森森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满地都是大粽子石头山。有时候风大，风在石山间穿梭，呜呜的，像鬼哭。 啊，没事儿，又不是亚丹魔鬼城，哪来那么多怪声啊？人家亚丹魔鬼城有怪声啊，那是因为那个地理环境特殊，并不是说有山有风就可以的。 这我还骗你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 我们要是搞旅游申报，也可以蹭雅丹魔鬼城的热度啊，就叫广西石山魔鬼城，保准能吸引不少游客。 从桂林出来，起初还会走公路过城市，再后来车队基本上就在风高谷深的山岭间穿行了，一路上都没能见着几个人。陆三明频频回首看后车，生怕这山绕路颠的孟千姿会不舒服，还没到中午就吩咐司机 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 前头就是劳平乡了，今天是虚日，到了就热闹了。 哎，虚日是什么？ 就是赶集的日子。我们这边的劳平乡附近有壮族、瑶族和高山汉族，虚日会特别热闹。 果然，没过多久就到了个人来人往的大集市，车队停下，不少人下去看热闹。这集市热闹，赶集的人也热闹，一身黑衣的都是壮族人，叫黑衣壮，以黑为美。满头银饰打扮的花哨的是瑶族，但都打赤脚，跟湘西的花瑶毫无相似之处。还有穿蓝上衣、黑布裤、彩布为腰的是高山汉，据说这些人原本是汉族，为了避灾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山，久而久之得了个高山汉的名头，竟也成了少数民族。江恋且走且看，忽然瞧见新词，现在一群彩衣姑娘间也不知道是要买什么，一口一个阿妹的，惹来姑娘们阵阵哄笑。江恋回头看不远处那辆房车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车门虚掩着，江恋推门而入。车里头比外头要安静多了，尽管仍有喧哗声进来，但淡如背景音。孟千姿裹着毯子蜷在床上，闭着眼，眉头不时蹙着，估计是确实不舒服。江恋走过去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孟千姿听到动静，略微抬了一下眼。 是你啊？ 感觉怎么样？ 身子有点虚，这么热的天还老觉得冷。新词说外头是市集，好玩吗？ 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人啊，东西啊，东西啊，人啊。 哪有你这么总结的？照你这么说，这全世界都是人啊，东西啊。好香啊。 高山汉善种高山玉米，煮出来香气特别浓，据说甜度也高，跟内地玉米一点也不一样。嗯，神棍已经啃了两根了。 我也想吃。 你这人呢，怎么不长记性呢？为什么躺着的？忘了？还想吃玉米？ 这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孟千姿没好气，拽了毯子盖住自己的脸，不想看他。哪知江恋继续贫嘴。 哼，这样，吃上吃不上，我给你掐指算一下。嗯？ 还掐算？真心欠收拾。 孟千姿一把掀开毯子，伸手去抓他的手。 我早说了，再掐非折了你的手指头。 孟千姿以为江恋必会像之前一样迅速护住手，不让自己碰到的，没想到居然抓实了。这一抓实，孟千姿反倒没了主意，总不能真白折了。正犹豫间，江恋的手轻轻一抽，从孟千姿的指尖滑出，又反包了上来。他的手真大，把孟千姿整个手都包住了。掌心的温热透过孟千姿的手背，瞬间浸透肌肤。孟千姿听到他说：“ 既然觉得冷，还老掀什么毯子？” 说着，就这么握着，把他的手送回毯子里，又把毯子盖好，这才缩手出来。孟千姿也忘了该答什么了，半晌才拉了拉毯子。 也不是很冷。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蜷在毯子下那只手微微颤着，仿佛不是自己的了。忽然就有点糊涂，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没了时间概念，一会儿觉得江恋握住他的手似乎握了有几秒，一会儿又觉得人家只是很正常的帮他把手送回来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其他意味。 正心绪纷乱，听到外头喇叭响，一般这是车队再出发的信号。但孟千姿还是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那喇叭声像响在天外，只于一线余音穿透下来，拿尾梢碰触着他的神经。又听到新词上来，似乎是在跟江恋打招呼，然后江恋就下去了，因为有车门关合的顿响传来，再然后车子摇摇晃晃又上路了。新慈兴冲冲地过来，他手里拎了一袋煮好的玉米，走动的时候塑料袋哗哗作响。 哎，千姿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这个高山汉人种的玉米就是不一样，可好吃了，我特意买了让你尝尝来。 玉米的浓香就飘在鼻端，孟千姿心里盘缠了事，胃口全无。 不吃。 千姿，还不舒服呢？哎呀，越不吃越没劲儿，越躺越没精神，来来来，就吃一口，就一口，我担保好吃。 还没完没了了，孟千姿怒了，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。 不吃，说了不吃。 新慈吓了一跳，半天才说了句： 千姿，你这么精神，可一点儿都不像生病的。 你懂个屁。 他挪了下手，左手无意间碰到右手的手背，触了电般的收回来，又低头去瞧右手的手背。 好像江恋掌心的温度还停在手背上似的。还有，由来平时精心养护，我的皮肤好细腻啊。但是江恋的掌心很粗糙，是个粗糙。他前些日子下牙时，磨掉了掌心的皮。估计还没长好呢。他握了我的手，他是什么感觉呢？他有觉得我的手背很细腻吗？还是说人家只是出于关心，这么客气的一送，跟送新词的手、神棍的手，跟送个猪蹄儿、送个鸭掌没什么分别？ 孟千姿胸口起伏的厉害，抬头时看到新词那一脸莫名其妙，更来气了，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： 你就知道吃。 新慈悲愤极了， 整个车队的人都下去买玉米，神棍啃了三根，陆三明买了20斤没包夜的，说要带回去给孩子吃，我就买了这一小袋子，还是献宝样先送到你嘴边了，何止轮到最后变成我只知道吃了。这世上做个实诚人太糟心了。 下午孟千姿换了辆车，房车固然舒服，但实在承受不住接下来的路了。听陆三明的意思，现在还算好的，最后那段路别说这种四轮驱动 SUV 了，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，当地接待的山户还在想办法。日暮时分，孟千姿见识到了这办法，11头骡子组成的骡帮。赶骡子的农工有4个，来自广西博色，是被当地负责接待的山户重金从就近的工地上挖来的。据说大山里太狭窄崎岖，兴建工程的话，大型机械根本施展不开，运送石子石料等等只能依靠骡子这种最原始的运力。车队到达时，11头骡子一字排开，如带检阅，每头骡背上除了留出坐人的位置外，都已经满载装备，骡脖子上还挂着2-3双雨靴，滑稽而又好笑。11头骡子只能坐11个人，骡工为了省钱甘愿卖力气不坐，那去掉孟千姿、江恋、神棍、陆三明4个，就还能坐7个，这7个人必须精明强干能办事，还得包括向导和医生。一番挑拣，新慈自然被排除在外。新慈乐得不去，只把孟千姿该吃的药托给陆三明。陆三明捧着那药如凤轮音，自觉肩上的担子又沉了3分。负责接待的山户姓皮名秋，人送混号皮修。此人长得人高马大，一身腱子肉。因为貔貅是能转灾化厄的吉瑞之兽，所以山户出任务时多喜欢和他结对，图个吉利。一见面，貔貅就向孟千姿检讨：“ 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来的人多， 奈何骡子少，只能找到这几头了。 孟千姿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脚走，一定要坐骡子，不过也懒得问，人家这么安排必有道理。至于骡子不够，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，山鬼办事很少全员投入，一定会在后方留个后备的营地，那些剩下的人正好留作备用，这样一旦出什么事儿，还能有个策应，省得像水鬼那样一灭灭一窝子，连发生了什么事儿都没人能说得清楚。江练上骡子时还担心骡子上已经驮了这么多东西了，不一定能够应付得住，牵骡的人满不在乎，用蹩脚的普通话向他吹嘘着， 我们在山下往山上运石子叫高压线杆，一次拖一方石子有200公斤呢，一天上下9趟都没事，你放宽心。 一列骡队就这么向着山内出发了，道路狭窄没法并行，只能单列行进。新慈远远目送着，觉得那队列越走越纤细，到得后来像是一列蚂蚁没入了茫茫苍山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